先瞒着，让我想想怎么跟他说。 你要告诉他，耿伟控制得住吗？ 他没得选。 郭林看着地上被乔家绑得结结实实，完全失去意识的两个人。 他是个警察。 记忆当中，郭林也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。或许在很多人眼中，警察这种身份和职业代表了无上的荣耀，但在乔家看来，最起码对于眼前的人和耿伟来说，警察似乎更像是一种枷锁或者诅咒。所以能够扛过这一轮的都是些了不起的人，郭林是，耿伟应该也是。乔家既然决定把人交给郭林，就没打算再去管后面的事情。这两个人要杀还是要抓，看的应该是耿伟和郭林的决定，虽然他心里很清楚最后的选择是什么。而郭林跟耿伟坦白的那天还特意叫上了乔家，郭林的话说得很明白， 用尽一切办法抓着他。 乔家当时脸色不太好看，但还是回了一句， 有段时间我最擅长的就是干这个。 他跟郭林现在说话的时候，话锋里都带着刀，每一句出口不是划伤对方，就是划伤自己。但是没人会在意，毕竟比起他们曾经经历过的，这些真的不算什么。耿伟原本是很安静坐在沙发上听郭林说话的，郭林的语速很慢，一边说一边观察着耿伟的脸色。然后等他说完了，耿伟却没有立刻给出反应，而是呆滞地坐了一会儿才开口。 他们人在哪儿？ 除非你答应我把他们送到局里，不然我不会说。 郭林的态度很平静，而这个时候乔家已经开始进入戒备状态了。果然下一秒，耿伟突然爆发着冲向郭林，他像一个吸毒者一样的嘶吼， 我问人呢，那两个王八蛋到底在哪儿？ 郭林往后退了一步， 耿伟，你先冷静下来。 冷静？我他妈怎么可能冷静啊？那群混蛋撞死了孟哲，还从他身上碾过去。郭林，你告诉我，我怎么冷静啊？ 当日在停尸间里那具尸体，甚至无法辨别面貌。那在他记忆中永远耀眼的如同太阳一样的人，以那么狼狈凄惨的样子躺在冰冷的冰柜里。现在郭林让他冷静，别他妈抖了，谁能冷静？耿伟的情绪激动，在乔家和郭林的预料之内，所以乔家是直接上去架住耿伟的。好在他发起疯来比郭林要好一些，乔家还真的能拉住他。但是耿伟的样子根本没顾及过身后有人，他只是拼命地想冲到郭林面前，把那几个人的下落逼问出来。郭林按住耿伟的肩膀， 你必须冷静，就算做不到你也得冷静，因为这些人现在只能靠着你交给局里，否则孟哲才会死不瞑目。 交给我？ 交给你？你能怎么样？ 郭林一把拽住耿伟， 开枪毙了他，捅死他，弄死他啊！耿伟，你是个警察，就算不是警察，你打算怎么做？你告诉我，你想干什么？ 郭林这通话是吼出来的，他扯着耿伟的双手都抱着青筋。乔家还是第一次看见郭林这个样子，所以连耿伟都被吼愣住了。 孟哲是被杀害的，谁都知道，想报仇就要抓住凶手，做好你能做的事情，这是你的职业。你难道说也要学黑社会一样江湖是江湖了吗？我把人给你，你下得去手吗？你觉得你这样对得起孟哲吗？ 这番话可能郭林对自己说过无数遍吧。乔家突然懂了为什么郭林有信心可以劝住耿伟，因为他也是这么过来的。在刘宇死之后，这些话可能在他脑子里转了无数回，因为他最终咬牙扛过来了，所以耿伟也可以，哪怕能很痛苦。乔家能感觉被他锁在怀里的耿伟逐渐在泄力，原本还紧绷着的后背和肩膀都像突然被人抽干了力气一样。 耿磊突然就无声地跪在地上，用手抵着手背，不发一语地颤抖。这种仇恨真的很难压下去。当初乔简只是被黑二揍了一顿，乔家几乎都要发疯了。不是郭林一直死死拦着，他自己都不知道会干出什么。现在杀了孟哲的凶手就在眼前，想要耿伟生压抑下去，真的是很残忍的要求。因为人承受痛苦的能力是有极限的，有些痛苦超越了人的控制范围，就会下意识寻求转嫁痛苦的途径，这是人求生的本能。所以才会有复仇，才会有怨恨，才会有那么多的痛苦。而一个人在这种时候所做的选择，就决定了这个人到底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制造更多的仇恨和伤害就是犯罪分子，选择克制和承受就会成为郭林和耿伟这样的人。乔家看着耿伟的样子，下意识的就往后退了一步。郭林蹲在耿伟面前，骂完了打过了，还是要给兄弟一些支持他的力量。而这一刻，乔家分明感受到了自己跟他们的不一样，最起码在之前，他们真的是不同世界的人。耿伟的情绪平复了很久，很长时间，他和郭林都只是维持着那样的姿势，没有任何反应，就像是已经石化了。而耿伟开口的第一句话是质问郭林的：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告诉我？ 郭林保持着沉默，没有开口。但是耿伟并不打算这么放过的。 你应该知道我从来没放下过，干嘛不直接绕过我？区里那么多人，你认识那么多人，这些家伙你随便交给谁都行，何必要给我？我只要看到他们就会想到孟哲。这么残忍的事，为什么非得是我？ 因为只有你，我才放心。 郭林很轻地皱了下眉。 这几个人身上沾了孟哲的血，我不能让他们有任何脱身的可能。除了你，我谁都不信。 如果他现在还是警察，这件事他不会假手任何人，让这些人逃脱，哪怕只有一丁点的可能性都不允许存在。郭林这句话说得咬牙切齿，耿伟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半天没吭声。 好，人我带走。 过了很久，耿伟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回答。郭林点点头，最后拍了一下耿伟的肩膀，从兜里拿出一个地址。 人在这儿，多带几个人。 耿伟接过纸条。 后头指使的人呢？ 他没抬头。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声音很闷，郭林并不意外耿伟会有此疑问，但是他并没有回答。事实上，人只要在耿伟手里，能问出多少那是耿伟的事儿了，因为现在台面上的情况所有人都看得很明白。这次郭林走了之后，乔家是跟着一起走的，刚出门就把人拦下了。 这俩人只是开车的喽啰，真正动手的不是他们，为什么不告诉耿伟？ 告诉了能够怎么样呢？抓人？ 你不告诉他，是打算自己动手吧？ 乔家可没那么好糊弄，郭林是什么样的人，他简直太清楚了。 那几个都是通缉犯，一起交给耿伟最省事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 郭林看了乔家一眼。 如果说我真的想做什么，我不会告诉你。 没关系，你不告诉我，我就进去告诉耿伟。 乔家拦着郭林的胳膊，没有半分的动摇。耍流氓这种事儿，郭林再次投胎也不一定玩得比他好。他毕竟是最了解郭林的人，所以这个威胁比什么都有效。